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呢，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呢，中午前后的紫外线照射比较强，出行的时候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遮阳和防晒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提醒大家注意补充水分，遮阳和防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我们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东三环的京广桥北、国贸桥北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发生。东三环京广桥北、国贸桥北由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目前呢后车拥堵，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后车短暂排队。姚家园路平房桥下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皮肤毛孔粗大虽然不是疾病，但作为一个影响美观的美容问题，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毛孔粗大还常常伴随着油光、痤疮、粉刺、黑头等一些问题并发。不少人尝试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缩毛孔偏方，可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孔粗大？除黑头后的毛孔该如何来缩小？有没有解决毛孔粗大的根本办法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有效对抗粗大的毛孔。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钻进车里，不去想。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为您大家就来介绍一下范巨峰教授，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 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那么大家呀，关于面部整形美容有关的问题呢，在这个范教授节目做客的时候呢，都可以来和他互动和交流哈。包括其实很多爱美的女士，这个姑娘呀，或者甚至我们的一些阿姨啊，有这样的一些诉求，但是内心呢总是怀揣着很多的小恐惧啊、小疑问啊。那么借此机会，您都可以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各方面的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当然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长知识，还有可能获得奖品哈。那其实我们上一次的奖品送出了之后呢，面的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当然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长知识，还有可能获得奖品哈。那其实我们上一次的奖品送出了之后呢，有的这个听众都已经，我们说符合条件者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人家都已经打完了，据说效果特别的理想。那我们也是专门申请了一下哈，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因此呢，我们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的奖品依然是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当然了，有一些条件，符合条件的朋友是可以的。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鼻唇沟这三个字，然后呢就会了解一下好具体的内容，可以判断一下您是否有鼻唇沟，您的鼻唇沟是否可以通过填充的方式来解决掉。因为鼻唇沟的的确确挺显老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玻尿酸填充的方式改善这种症状。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今天节目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我们会挑选两位符合条件的获奖者，提供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题目是，现在呢激光美容哈，就是挺流行的，而且呢据我的了解，激光美容它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也很多，所以我们的题目是，你知道激光美容都有哪些功效吗？至少咱们得答对三种，然后呢才有可能。同时啊，如果您是需要填充这个玻尿酸的哈，您可以在后面标注需要俩字儿，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当然了，如果是特别需要填充这个鼻唇沟的朋友呢，您在后面标注一下需要这两个字儿。想要了解鼻唇沟填充的相关问题，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鼻唇沟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互联网加医疗服务的情况。会上指出，互联网加医疗服务分为远程医疗、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这三类。医师网上诊疗应该具有3年以上独立临床经验。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远程医疗，由医疗机构之间使用本机构注册的医务人员，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远程会诊和远程诊断。第二类为互联网诊疗活动，由医疗机构使用本机构注册的医务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直接为患者提供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并明确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第三类呢是互联网医院了，包括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称的互联网医院，以及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当患者到实体的医疗机构就诊，由接诊的医生通过互联网医院邀请其他医生进行会诊的时候，会诊的医师可以直接出具诊断意见，并且开具处方。今天北京医院互联网医院率先建成，成为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条例、互联网诊疗、远程医疗等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北京地区的首个三甲医院互联网医院。患者，您的手机呢可以下载 掌上北京这个 APP， 通过图文咨询得到健康咨询、就诊咨询、慢病随访服务，常见病和慢性病复诊患者通过视频门诊复诊，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三甲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了。该互联网医院还开展与基层医院之间的远程会诊、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病理诊断等业务，推动分级诊疗。皮肤毛孔粗大虽然不是疾病，但作为一个影响美观的美容问题，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毛孔粗大还常常伴随着油光、痤疮、粉刺、黑头等一些问题并发。不少人尝试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缩毛孔偏方，可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孔粗大？除黑头后的毛孔该如何来缩小？有没有解决毛孔粗大的根本办法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有效对抗粗大的毛孔。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 好，再次欢迎范巨峰教授做客我们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医美的这些事儿哈。怎么样来对抗这个粗大的毛孔？那我们得先来说一说了，毛孔粗大这件事儿，到底这个毛孔它为什么会变得粗大？根本原因有哪些呢？ 这个毛孔变得粗大其实有很多原因啊。其实你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和这个就是这个黄种人和白种人，其实我们的毛孔就不太一样。 嗯，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个白种人的毛孔就比我们要粗大，所以这个跟种族本身就有一个有关。那么另外呢，跟遗传也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泌旺盛不旺盛啊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有的人他毛囊就比较粗大，还有的呢他反复的痤疮，还有激素紊乱，还有这个皮肤弹性下降，还有的呢是不恰当的皮肤护理方式，这些都可能影响毛孔的大小。所以毛孔粗大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嗯， 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是应该说是比较关注咱们日常的一些皮肤的护理。其实在临床上来真正找我们看毛孔粗大的人倒真是很少， 并不多，是吧？ 对，这只体贴入微的一个节目啊。 嗯，但是其实是什么呢，就像这个节目前面的那个录音里边说到的，毛孔粗大呢，它虽然可能不是病，哎，但是当我们对自己除了自身生活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对于美的这种追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那么它作为一种会影响我们美观的这样的一种美容问题，我们的关注度就变高了。 是的，就是在咱们在确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关注了一下，刚好有一天上午住专家门诊的时候，好像是在给他们打玻尿酸吧，有三个人都问到了我毛孔粗大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要给他注射，所以呢会离这个人的这个面部啊很近。 嗯， 而且我们知道在注射这样的一些项目之前呢要消毒。 嗯， 基本上这个姑娘们也都是没有化妆就去了哈。 嗯，素颜。 对，素颜的这样的状况能够看得很清楚。 是他们提出来的。 嗯。 不是我提出来的， 对， 所以当时我也觉得怎么会这么关注毛孔粗大，所以我们后来确定这个题目也跟这个有关系。 姑娘们很在意。 对，一个上午有三个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毛孔粗大怎么办？ 嗯， 所以真的有必要跟大家聊聊毛孔粗大怎么办了。 好，也就是说毛孔粗大它是一个皮肤状况的问题，但其实现在通过医疗美容这样的一些手段是可以解决的，对不对？ 可以解决的。 而且刚才你说了导致毛孔粗大的问题挺多的， 有很多原因， 每个人的原因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 像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 对， 我们说通常皮脂腺分泌旺盛的这个人呢，我们会看到他不仅毛孔粗大， 嗯， 而且一般和那种油光锃亮的感觉相并而生哈。 是的，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我们好像都提到了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嗯， 生活习惯当中有一个是作息时间，还有一个是这个饮食习惯。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每天最佳的作息时间是10:30左右，是最佳的作息时间，就要睡觉了。 让11点之前入睡。 哎，要睡觉了，对，最迟11点要入睡了。那么，但是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随便做个问卷调查，我估计啊， 很少很少哈，可能连三分之一啊四分之一都达不到。那么所以熬夜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导致我们的皮肤衰老。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饮食。皮脂腺的分泌其实有很多原因啊，但是说起来大家都能听得懂。比方说爱 吃的油腻的， 爱吃油腻啊，那么常吃素食的人就会好一些， 嗯，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年龄。那么在有的年龄段它就是皮脂腺分泌旺盛，有的年龄段它皮脂腺就分泌没那么旺盛， 嗯， 对吧？跟内分泌呀，还有跟心情啊，跟饮食啊，它都能够导致皮脂腺分泌的这个差异。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跟我们这个清洗，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到，皮脂腺分泌旺没关系，如果您这个及时清洗， 清洁， 哎，也会好一些，嗯。但如果你不及时清洁的话呢，它可能就会，不只是粗大的问题，它会感染。 哦， 对吧？ 发炎， 对，发炎呢，就是像我们讲的叫这个， 像毛囊炎啊什么， 哎，毛囊炎呐，啊，或者还有的人就是长那个叫咱们叫粉刺也好， 嗯，哎，黑头粉刺， 哎，怎么去解决它？我们刚才讲了，如果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少吃油腻，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按时睡觉，那么养成良好的皮肤护理习惯，那么都会对这个有所帮助。 嗯，像这种由于皮脂腺分泌特别旺盛导致的毛孔粗大哈，就这个像我们说油性皮肤的人， 嗯， 然后呢非常多的男性， 对， 男性一种就是面带油光的哈，然后呢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像您刚才提到了，平时吃的太油腻了， 嗯， 喜欢吃什么烧烤呀、油炸的这种食物啊， 辣的， 哦，还有辣的刺激的哈。 嗯， 哎，但是可能有的人就问了，说那你看人家四川那边人姑娘都白白嫩嫩的，皮肤看着就是可嫩可紧致了。 这话题可以展开说了，但是呢我简单的说啊，你比方说重庆人为什么皮肤好， 嗯， 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广西人啊，黑乎乎的，在重庆住了几年之后白白的成白面书生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这儿雾大， 就是湿度大吗？ 湿度大，对。另外一个呢，他那个不得不吃一些辛辣的东西，他湿气太重。 嗯， 我们你看这个湖南、湖北啊，广西啊， 贵州啊， 贵州啊，嗯，包括这个四川，他都要吃 不同的辣， 辛辣的食物。哎，不同的辣，为什么呢？湿气太重，体内湿气太重了，容易生病。他必须要吃辣。 那如果在北京呢？ 北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啊。我是几天不吃，我也会想吃一点的。但是多吃这种是不适合多吃的，因为我们北京是比较干燥的， 嗯， 尤其到了这个秋天就开始了，干燥开始了，尤其到了冬天特别干，所以那个辛辣的东西啊，在北方地区啊不必吃太多。 嗯， 对， 尤其我们说这个秋季的时候，嗯，真的我觉得比冬天的那种干的感觉还要就是明显哈。那这个时候，尤其在这个阶段，我们说阶段性护肤也很重要。 是的， 对，你这段时间不想让自己这个毛皮脂腺分泌的过于旺盛的话，那咱就得稍微忌忌口，嗯，管理一下。 吃点，对，吃点素食，尤其这个秋天适合吃的是梨。 对，梨呀 、茄子呀，这都是秋天适合，嗯。咱们怎么成了养生的了？ 没有，都有道理。 有道理啊， 因为它是要一个全面的护理和管理。 对，秋天呢应该吃的是这个梨，还有这个茄子、 白萝卜、 啊，开始吃了。 然后像什么银耳啊、枣、百合 啊，对， 这些我们可以煲一下汤什么的。 没错，这些东西总体而言都有共同的特点，叫润肺， 嗯， 对吧？润肺，然后呢，整个对我们的整个机体，它是一种润的这样一个 效果。 对， 我发现这个润其实就是我们人体或者说皮肤特别需要的。 没错， 嗯， 还有这个男性要少喝酒， 太刺激的。 哎，那个白酒实际上这种刺激是非常对皮肤也好，对整个常喝酒的人、常抽烟的人皮肤是相当不好的。 哎呦， 我就没见过几个爱喝酒、爱抽烟的人 皮肤好的是吧？ 对， 所以呢。真的要从方方面面，首先是生活方式方面哈，先进行调整， 嗯，没错， 不要熬夜，尽量在这样的时间段呢，我们清淡一点，也不是不让您吃一些肉哈， 可以吃肉， 对， 其实秋季也是逐渐开始进补的时候， 嗯， 要吃肉，但是要跟素要搭配起来， 嗯，我还看到一种说法，说这段时间呢，如果适度的，我们可以口服一些，比如说药物，好像也能够抑制油脂的这个分泌，用不着吃药吗？ 我觉得啊，像咱们正常人啊。轻易不要吃药。 嗯， 我觉得这现在不是讲究精准用药吗？叫能这个口服的别打针，对吧？能打针的别输液，能口服的别打针，能不吃药尽量别吃药。所以呢，我对吃药，我个人虽然是医生，我是特别反感吃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好比说我们见到现在很多人有抑郁症啊，抑郁症他就通过吃药来解决，抑郁的人就吃一点让自己兴奋的，躁狂的人让吃一点让自己、这个、 安静的， 哎，对，让自己安静的。但实际上其实心病还需心药治，归根结底啊，还是我们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 嗯， 让心，这个古人讲要有静气啊，有静气啊，这个非常重要。从古人的这个修身养性其实很重要，为什么练字啊、练弹琴啊、其实都是让我们有一股静气，这个是很难养成的。 对，就是能够安安静静的安静下来做点什么。 对，你很少看到一个对一个人能够心很静，真正静下来的人，每天长都是油乎乎的，长一大堆脸疙瘩。他如果人心静下来，其实整个对于血管啊，对于皮肤啊、对于心脏啊，对于血压呀、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 人一定要有一股静气。 好嘞，那关于这种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毛孔粗大，我们的解决方案还是从生活方式， 没错， 从这个起居、饮食，包括情绪的调节这几个方面来着手比较好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皮肤弹性松弛就是导致的这种毛孔粗大这一类，哎呀，一般都是和年龄增长有关系的，我们该怎么来应对一下呢？ 这个呢，皮肤弹性松弛啊，我们当然比方说现在到了医院，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强脉冲光啊、 Q 开关啊、长脉宽的激光呀，我们都可以用，包括点阵都可以用。那么可能我们常用的啊，就是咱们所说的光子嫩肤，这个是非常常用的啊。包括射频呐、包括一些激光啊，就刚才你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插一句话，您说的这个，因为老百姓对于这个光子和激光是不区分的，包括射频也不区分的。 光子嫩肤它不是激光， 它是强光。 对，你说过。 所以呢，这个问题到底他待会儿回答出来问题的时候，他如果 所以有的人会答错呀。 好吧，明白了。 我们要挑选答对的，同时有需要的。 明白了。那么这个强脉冲光，我们说的就是光子。那么光子也好，激光也好，那么点阵激光也好，普通的激光也好，那么这些激光呢都能够收缩毛孔。收缩毛孔它的这个原因它的这个机理呢，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采取的是一种热效应。热效应我们老百姓可以这么理解，像电熨斗似的。 熨一下准没了。 熨一下。对，昨天我老婆熨衣服的时候怕烫着我，我说别烫着我，她说烫一下就平了。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啊，这个电熨斗的这个机理很可能是启发了这个医学工程的这个研发哈，后来就研发出来了这种无论是光子啊，无论是这个激光呀，无论是这个射频啊，都是一个道理，它很多时候是一种热效应， 通过热来达到这样的一种美容效果的 啊。对，然后呢，一个是刺激呢这个皮下的这个这个 我们说胶原蛋白吗？ 胶原蛋白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它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纯热效应，局部的血液的一个充盈啊。 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我整一个稍微自己热敷， 热敷肯定有好处，热敷皮肤啊，这个是绝对有好处的啊。我们待会儿还要讲到，比方说洗脸的问题啊，有的人说坚持凉水洗脸。我其实我每天早晨是凉水洗脸的啊，但是按道理讲晚上一定应该是热水洗洗脸， 或者温水 温水，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有晚上洗澡的习惯。老外呢是有早上洗澡的习惯。反正我可能也是老是出差干嘛的，养成习惯早晚我都洗，其实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洗太多了对皮肤不好，但我早晚可能早上我每天早上运动嘛，运动回来我就洗个澡。那么但是我觉得啊，个人建议啊，晚上这个热水洗脸是必须的， 就是能够洗得更干净。 没错， 这一油大的话真的给点温度才能洗净哈。 啊，对，你需要让这个毛孔啊扩张一下，把里边脏东西清洗出来。待会儿我们还要讲到一个问题啊，也现在讲了也没关系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洗脸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是不主张就是说用这个洗面奶啊，尤其是我们男同志啊，其实我是用肥皂洗了很多年，后来才进化到香皂，香皂又进化了很多年才进化到洗面奶。但是其实对皮肤没什么坏处的，我倒觉得可能肥皂香皂挺好的啊，我觉得有时候是返璞归真啊。所以我说男士也应该注意一点这个洗脸的问题啊，还是应该用这个洗面奶。尤其那个皮肤比方说真的有这个毛孔粗大 问题的 问题皮肤 的 话，用点磨砂的好。

我国西北南风险岛西海风，南以566海里，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天空将变得越来越阴沉，降雨云带正在逐渐移向本市。明天白天呢，会有一次带雨具，注意防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提醒大家，明天午后由西部地区开始逐渐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傍晚前后呢会影响城区的大部分地区，如果外起事故，目前后车多拥堵。东北三环三元桥的外环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皮肤毛孔粗大虽然不是疾病，但作为一个影响美观的美容问题，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毛孔粗大还常常伴随着油光、痤疮、粉刺、黑头等一些问题并发。不少人尝试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缩毛孔偏方，可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孔粗大？除黑头后的毛孔该如何来缩小？有没有解决毛孔粗大的根本办法呢？健康加油站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孔粗大？除黑头后的毛孔该如何来缩小？有没有解决毛孔粗大的根本办法呢？健康加油站邀请。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 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鼻唇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法令纹啊。那么您的鼻唇沟是否很显老？是否需要填充？您眶是否需要填充？如果需要，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符合条件的朋友，由范巨峰教授亲自，这是操针啊，为您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效果非常棒。有的朋友现在已经打过了哈，给我们回复。非常的开心啊。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公布正确答案吧。激光美容有哪些功效呢？ 太多了，人家答对了就算对不就行了。 对，我们来看看，美妈说激光美容可以去除色斑、黄褐斑、咖啡斑，还可以去除细小皱纹，消除黑眼圈，紧致肌肤，缩小毛孔。答得够多哈。 对对对，这个人回答的最全。 答对了，然后我们要恭喜美妈。再来看看好运旺旺，他说有效改善肤色，去黑色素，去黑眼圈，除痤疮，细致毛孔，这也算答对吗？ 他不是百度的吧？ 这 他不用百度一下子。 嗯，人家反正有三个答对了是吗？ 答对了啊。 好的，那我们还要恭喜的就是微信网友美妈和微信网友好运旺旺哈。那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会来评估一下，符合条件的朋友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好，那我们还有两个名额哈，也得看看今天下半段了。下半段我们出的这道题呀， 分享，分享一下您的缩小毛孔的心得啊。那如果说您分享的这个方法哈，真的是有效的，可以采纳的，那我们符合条件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也就是填充法令纹一次。您的鼻唇沟是否显老，是否需要填充，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鼻唇沟这三个字可以了解具体的内容。那如果您是需要填充的，您在这个后面可以标注需要这俩字儿哈，然后呢把您的缩小毛孔心得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奖，抓紧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82 651-5033。视频呢，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的客户端以及今日头条进行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想要了解面部整形美容的相关内容的话，或者是关于这个缩小毛孔的相关问题哈，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把您的具体情况发送过来，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在线为您答复。好，说到如何有效对抗粗大的毛孔哈，那我们主要还是要针对您的这个毛孔粗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来对症解决。节目上半段我们已经说了两种了，第一种呢是对于皮脂腺分泌特别旺盛的这种朋友哈，我查的是说可以口服药或者是外用药，但是到了范主任这儿他不建议，他说这个能不用药咱还是不用药， 没必要， 因为他发现绝大多数这一类朋友呢还是由于作息啊，比如说熬夜啊，然后喜欢吃辛辣刺激和特别油腻的这种食物哈，然后包括心情可能不太好，焦虑啊，抑郁啊，跟这些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要从这些源头上来解决，您的这个毛孔就能够缩缩缩缩缩缩。还有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跟我们的年龄增长有关的，皮肤松弛了，这种弹性不好了，我们说它那个毛孔周围的皮肤组织一旦松了之后撑不起来了， 对， 这个毛孔呢就也变得粗大了。 这种倒是用医疗的手段倒是我认为合适的啊。第一种我觉得那个分泌旺盛用不着吃什么药。 好， 这一类调整就行了。 刚才我们说了你给我们首选吧，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哈，首选你推荐什么方式来解决 皮肤松弛啊。 嗯， 皮肤松弛 尤其是跟年龄相关的这类， 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做做光子就可以了，比较严重的可能是要做点阵。 就是光子，刚才我们特别强调了光子它不属于激光类的， 强脉冲光 它叫强脉冲光， 对， 这个也不破皮儿， 对 啊。然后呢还有刚才说的点阵， 点阵点阵就是比较厉害 了哎，就是需要对于这个比较严重的皮肤松弛用点阵。 这个点阵的话它要破皮吗？ 它可破也可以不破。 哦， 对， 要根据您的这个情况。 对， 是打得深的那种需要破皮吗？ 它打的它可以直接打到深层去， 哦， 你表面看不到。 哦，还可以这样啊。 是的。 好的，那这个还得是专家哈，他得给您面诊，看完了之后才能判断啊，您的情况光子就可以了，您的情况需要点阵啊。那这个得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当然了，我们刚才还说到了有一类就是皮肤特别粗大是由于清洁不到位造成的。 对， 这个应该跟那个像什么美容护肤呀，您日常该做必要的清洁，有的时候呢得拿一些温热一点的水哈， 就是每天洗好脸，但是洗脸没那么简单。 嗯， 我觉得洗脸是其实呢第一个水温要是温水，第二个呢要用一点洗面奶是应该的。 而且洗面奶现在分得也特别细， 对， 我们说尤其是那种男性还有专门有一些控油的洗面奶哈，有一些磨砂的去除这个角质的，有一些人的的确确角质层太厚了，然后这个皮肤呢清洁太不认真了才会导致问题出现的。 认真洗脸。 还有一类刚才你说到的那个我就没太理解，你是说有一类人啊他毛囊就比较大。 对， 毛囊不是在我们皮下皮就是看不到的那个组织吗？ 它是这样的，毛囊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毛孔粗大，这个毛孔啊它实际上是毛囊和皮脂腺的共同开口， 就是相当于在皮肤上的这个展现的那个部位。 对， 下面是它的毛囊。 对，就是一个孔进去啊，这个毛孔进去啊，左边是毛囊，右边是皮脂腺，就是两个啊，共同开口， 底下是分叉的， 底下是分叉的。所以呢这个刚才我们讲了皮脂腺分泌过多可以导致这个粗大，那么毛囊 粗大，本身毛囊粗大也可以导致毛孔粗大， 嗯， 都可以，它俩都共用这一条路啊， 嗯， 所以这两个都可能是它的原因。但是毛囊粗大导致这个毛孔粗大，其实呢我觉得啊，很少会有人就是说就是毛囊粗大，我觉得就是除非呢，我刚才节目一开始我讲的，除非是白种人他本身的毛就比我们粗 哦，这一类人， 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很少在生我们来没有人看病说我的毛囊，我的毛比别人粗，所以我的毛囊比别人粗，这样很少见的， 好吧。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白种人的 他有的白种人夸张一点，他看表还要吹一下， 毛太长了是吧， 对，看表还要吹一下腕子才能看着表，所以他确实是又粗又长的毛， 像段子一样， 哎，对，所以他确实比我们要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吧，毛囊粗大导致的毛孔粗大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见于白种人了， 我觉得是他们比较常见。 好， 但是呢这个我们做这个激光脱毛的时候，本身可确实可以导致毛，就是解决毛孔粗大的问题啊，就是激光脱毛，你本身你破坏了毛囊，它无论是生物学作用还是一个这个物理学的热效应，都会导致这个毛孔缩小，这个呢， 哦， 容易理解吧。 所以就是对于那一类我们说表面上看着毛发特别重哈， 脱毛 啊，你通过这种脱毛激光脱毛的方式， 对， 就可 以导致 毛孔 缩 小， 对， 哦，这也是一招， 对，这也是一招。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另外一类导致毛孔变大粗大的朋友哈， 嗯， 这一类朋友呢年轻人很多，他们是那种慢性复发性的痤疮，我们说这个什么青春痘啊， 对， 就这类皮肤病的朋友， 嗯， 红肿的，发炎的，疤痕呢，痘印啊，色素沉着呀，同时伴随着毛孔变得就大了， 嗯， 我觉得他们这是一系列问题啊， 嗯， 能一下子解决吗？我想问问，有这种办法吗？ 一揽子全解决比较困难， 啊，还得分着解决， 还得分着解决。我们曾经专门讲过，我的印象好像讲过痤疮吧， 讲过， 嗯，痤疮的发病原因也有很多，那么它的表现也有很多，而且会慢性长期，那么有的时候跟感染也有关系，所以说就想用一个办法把它全部都解决掉，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嗯， 只能是这个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那么根据不同的这个表现，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一般用什么呢？ 激光是一个，当然皮肤科首先要把它的感染解决掉， 嗯， 他先去皮肤科把这个痤疮的感染解决掉， 去掉那个叫痤疮杆菌好像 啊，对， 嗯， 对， 杀死 杆菌，甚至它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可能不只是杆菌了，可能还有些螨虫啊什么都有可能，螨虫感染都有可能，他， 哦， 需要把这些感染解决掉，那么解决完了以后，如果它就是一个干净的这么一个， 留下的就是痕呢，印儿啊，色素沉着呀， 这就是可以找我们了， 这一类来找您了。 对，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不好区分皮肤科和整形外科到底干什么，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当红肿发炎痒啊这一类症状的时候呢，您皮肤科就诊， 嗯，对， 当您呢已经过了那个 急性期了， 繁盛的青春痘期了， 对， 留下了疤痕，痘印和色素沉着的时候， 对， 您来找整形外科， 来找整形科，这我们就有办法了，嗯，比方说这个斑痕我们可以用激光，比方说痘印我们可以用激光，还这几个还都是激光效果比较好， 但是那个这几样用的激光是一种吗，嗯， 这个激光可能是一种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科有两种激光了，但是激光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两种，那么但实际上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说色沉吧， 嗯， 色沉它就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就要采用不同的激光，它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哦，就是 去红的去黑的，它就用不同颜色的激光， 就是对抗它的那个激光色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肯定不是一种激光， 好的， 是一类激光，但是它波长不一样， 哦， 所以它效果就不一样， 就是如果您留下的有这个深色的，比如说咖啡黑色的那样的印儿， 嗯，对，可能我们 就要红色的印儿， 如果是红色的呢，我们就要用叫1064这样一个波长的激光， 嗯， 那么如果是黑色的，我们就要用一个所谓的叫 Q 开关， 哦， Q 开关这种激光 都是不同的激光， 不同的激光，所以说不同的颜色我们要用不同的激光， 嗯， 那么包括疤痕也是这样，包括痘印也是这样，如果说比较轻，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光子嫩肤就有一定的效果， 嗯， 但是比较重的这种我们可能就要采用这个点阵激光了，所以说刚才我们至少已经涉及到了光子嫩肤，如果也把它算一种那个，虽然不是啊， 算一种光哈，它不是激 光，对，光子嫩肤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 1064机关我们提到了 ，Q 开关我们提到了，然后还有这个点阵我们提到了，所以说有不同的机关来解决它，应该是组合拳。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那就是千万别听说做激光啊，就觉得是一种什么什么方式方法。 对， 如果说您去的那个地方诊所也好啊，或者一些机构也好，他跟你说我这个能去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通常这么来说的呀，起码不专业。 要包治百病是不可能的， 包治百病那种是不专业的。 对，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忽悠哈。 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甚至对于不同颜色的色沉色印要用的激光它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这个是专家给我们的解释。好，大家呢可以继续把您缩小毛孔哈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的一些心得体验啊发送过来。那当然了，如果您是特别需要填充鼻唇沟用这个玻尿酸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需求发送过来，符合条件的朋友我们是范俊峰教授亲自操针为您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那么如果您想了解相关内容的话，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鼻唇沟可以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对照一下您的情况是否需要通过填充来进行治疗哈。抓紧时间，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视频直播，以及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而你想留进， 哎呀，谁说爱美是年轻人的专利呢？其实看看我自己的老妈我就知道哈。其实到了任何的年龄段，大家对于美都是有一定的追求的。我们的微信网友星空也提问了，想问问皮脂腺分泌旺盛，年轻的时候呢长得很多痘导致的毛孔粗大，到了中老年了咱还能治吗？怎么治？谢谢。 皮脂腺分泌旺盛，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皮脂腺分泌旺盛， 对， 长了很多痘， 痘 导致毛孔粗 大了。你看它属于两类，一类呢是长痘毛孔变大的，一类它同时还有这个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这个粗大的问题。 这个可以治。那么它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它一个是毛孔粗大，另外是痘坑痘印儿，可能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能治。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毛孔粗大如果我们用这个比较轻一点的，我们用这个叫光子嫩肤就可以解决。 光子嫩肤。 那么痘坑痘印儿也是轻一点的，可能光子就有一定的效果。重一点的我们就要用这个点阵了。那么如果有颜色的，我们就可能用1064或者用Q开关，对，就都能解决。 都能解决。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有，到年老的还是可以治的。 好，我替他继续问哈。像您刚才提到的光子嫩肤，其实我现在就特别想去做那个光子嫩肤。多长时间做？比如说做一次，哎，它就有什么样的效果吗？然后呢，就比如说应该连续性的做几次？每次中间间隔多久呢？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因为这里边今天讲的问题稍微有点复杂，毛孔粗大，同时我们刚才讲到了脱毛，脱毛本身也可以这个收缩毛孔，对吧？另外这个星空问到的问题呢还涉及到了这个痘印的问题，所以它针对不同的目的，实际上刚才您自己也讲到其实是有好多种激光， 对， 所以它每个针对不同的问题它中间间隔的时期也是 不一样的哈。 对， 那我就想比如说做光子嫩肤，这个 光子嫩肤我们 一次做完了之后它会变白啊还是怎样啊？就是 它其实不是 淡了呢， 其实不是白，是变亮。每个做完光子嫩肤的人反应都是亮，不是白， 就是皮肤更有光泽了，是吗？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是那种油光？ 不是油光，是一种变亮的感觉。 哦，哎，那是做一次就有那样的效果？ 一次就有。 然后有一些就是， 一般光子嫩肤做完了以后呢，在三四天的时候有一次反黑。 哦。 所以这段时间要防晒。 嗯。 一般三四天的时候，这人怎么突然变黑了？刚做完显得特别亮，所以光子嫩肤这个商业上又有一种商业运作，把它叫彩光。特别，它这个还挺 就是商业有很多各种名是吧？ 对对对，挺贴切的，确实做完了以后人显得特别亮， 光彩在照人。 哎，对，那么但是过三四天左右有一次就反黑，反黑完了以后又开始， 慢慢就 变亮变白的感觉了， 对对对，气色特别好。 这个 一般一个月，我们一个月吧， 建议一个月做一次。 对，一个月做一次。 好，其实我觉得这种可以变成就是一些定期护理的，是不是 可以？ 可以一个月一次，它没有什么伤害，也不破皮儿。 不但没有伤害，现在我们也是问了病人，病人说做完了以后，求美者说做完了以后呢，他那个皮肤变厚了，质地变好了。一开始我们也担心呢，是不是真的给打薄了？后来真的问了一些患者，他们说确实是，求美者说打完了以后皮肤质地变好了。 嗯，根据我40多年的这个美容经验， 你有40多年了？ 开玩笑哈、啊，我是觉得呢，曾经一段时间，这个社会上的有很多，比如说什么美容的机构哈，就是什么皮肤护理的，非常多的一部分人，他的皮肤状态不太适合做那些强烈的去角质、按摩，然后清洁，就是有的时候太过了，就导致一部分人的皮肤反而变薄，然后变得特别脆弱。 有那样的。 对，所以呢，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一些人，包括您，就是很担心通过这样的一些什么像光子嫩肤也会让我们的皮肤达到那种状态，但其实效果并不是。 不是， 反而是变厚了。 对。 变得更健康了，是吧？ 是的， 好嘞，我对这个更加充满好奇了。 对， 好的，那我们像星空这位网友哈，您的情况的话呢，我们最好还是应该到医院去面诊一下，通过光子嫩肤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然后对于局部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痘印和痘疤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对应的激光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哎呀，不知道它需不需要这个注射填充玻尿酸哈，星空，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发来需要两个字儿哈，我们可以考虑。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哎，还有哪些，比如说做完这样的一些项目，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是毛孔粗大嘛，有那些黑头、粉刺什么的，愿意挤。 挤肯定是不对的，挤的话呢， 会把那毛孔挤大吧？ 这个挤其实是有技巧的， 你得先排出去脏东西。 对，首先啊，在这个急性期肯定不能挤。 嗯， 有那个红痘的时候啊， 发炎的时候不要挤， 绝对不能挤，因为我们这个面部啊，就是这个三角区啊，有个特点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三角区啊，就是鼻部三角区啊，它的这个静脉是没有静脉瓣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些感染的一些栓子你使劲一挤，是可以挤到里边去的，是可以挤到我们这个颅内的。所以三角区为什么不让挤是特别特别重要，但是 它是危险的， 非常危险，三角区绝对不能在感染期挤的。 好的， 哎，对，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不能挤啊，就是其实你要 得有一些科学的方法， 对，会挤的话往外挤倒是可以，把那个油脂往外挤挤倒是可以，但是咱不会弄就甭弄了。 好嘞， 找专业机构清理。 好的，那抓紧时间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长安院整形外科出专家门诊。 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最好因为很多项目都是要面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为您量身打造制定的方案哈。好的，星空也是需要的，那我们请星空，恭喜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星空好运旺旺以及我们的微信网友美妈，如果你们符合条件的话呢，都会获得由这个范俊峰教授为您亲自做这个免费的玻尿酸填充鼻唇沟的项目。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情况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喽。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